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啊！新老同学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如果您回复背单词或者是单词，就可以收听我们以往的词根词缀背单词的全部课程。 嗯，没错，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 PK 台的公众号 英语 PK 台， 哎呦，东西特别全，特好、 啊、尤其是要听我们词根词汇词缀课的、啊嗯、因为是有些同学提问了，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回复一下。 嗯， 来，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新的前缀，又来了啊！准备好学习前缀，准备好来学习词根了。今天的这个前缀大家见过吗？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马上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回顾一下学过的哪些单词是以 TRANS 开头的。 Trans， 我觉得咱们可能首先想到这个词就是交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 Transport， 对， 或者叫做 Transport， 对、啊、 既有名词形式又有动词形式。 嗯，另外呢，我们说运输叫做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嗯， 哎，恐怕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唯一的一个带着 trans 的词了吧。 哎呦，新丁老师啊，其实您看听友还说一个词儿叫翻译，您知道怎么说吗？ 哦，这我们也会、 嗯、 学英语的同学岂能不会。 嗯， translate or translation， 对，没错，您看这些词当中都有 TRANS， 别看它特别长，哎呦，它呀特别常见，而且呢它的含义也特别生动形象。 是的，我在微博今天发预告的时候啊，还给大家写了一个，我说 trans 这个前缀特别好记，大家都看过那变形金刚吧。 嗯， 变形金刚的英文名怎么说呀？ 叫做 Transformers， 后面的 ER 呢表示人啊，所以你看看变形的那种人就是变形金刚、 哎、而且这 form 不就是那形态吗？ 对 啊，所以变形金刚，哎，那说来也巧了， 嗯， 傅老师今天穿的呀，就跟那个变形金刚里面大黄蜂一模一样的颜色， 是 啊，真太巧了，望过去一片它就是嗡嗡嗡，像个小太阳一样在发光。 哎，我都觉得啊，和金老师这个节目特有缘分，都不是头一回吧，好几次就穿衣服特应景， 特别应景、 啊、 今天感觉我旁边就是一嗡嗡嗡，哎呀，我简直太 transformer 了哈、嗯、所以大家今天啊要是小孩学呢、 嗯、 一会儿就给大家报个照，看看今天傅老师怎么传承了变形金刚 transformer。 您可千万别辜负我是嗡嗡嗡啊哈。 所以呢这个 trans 的意思啊，咱们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嗯、 啊、trans 是什么意思呢？ 嗯，那大家注意了啊，这个 trans 它其实有两个含义，咱们呢一个个的来学习。首先呢，像刚才金丁老师所说的，它可以表示变换或者是转移转换的意思，实际上呢它还可以表示一个再原始点的含义，就是我们说的 越过或者是横过穿过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一般来说在词根词汇课当中会着重的强调一个前缀它的原始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引导同学们去推导它之后呢可以延伸出什么样的含义。 对， 您只要把这原始的意思给记住啊，那这个单词你基本上就记得八九不离十了。 可不吗？因为咱们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 是的，那这个单词来龙去脉是什么哈？ Trans 表示的是横过和越过。我们头脑中来想象一幅这样的画面吧。横过和越过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从一个点要到另外一个点去。 哎呦，金老师您说的真好。所以这个 TRANS 啊，这个前缀它字面含义呢是越过，但是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从 A 点转移到 B 点， 横跨欧亚大陆。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 或者是横跨啊你我的心。 就是这种距离感的， 对， 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的，要从这儿到那儿去的， 所以它一定是两个点之间的这样一种动态， 而且它也是一种变化的动态。 没错没错， 它不是就是死守着一个点，而是从一地儿到另一地儿去了。 对，没错， 移动过去了 trans。 后来这样我们一想想，交通这个词也就不难了，是吧？ 可不是吗？从我们家开车到静静老师家， 对，从那个建国门是吧，到那五道口， 对，没错， 交通交通嘛，就是它是流动的，它是动向的， 而且一定是两个地儿之间的流动哈。 好，所以它的第一层原始的含义呢，就是横过和越过。在这种意思之上呢，它就开始跟其他的词根啊进行组合，组合出了不同的词语。 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啊 ，transmit。 好 ，transmit， 后面接的是 mit。 我相信啊，朋友们以前都学过 im 和元音字母 i， 再接上清辅音啊等等所出现的一些小的词根。当然，其实呢 ，mi 的后面呢也可以接一些浊辅音，都是 OK 的。它们首先表示的含义呢，就是动这样的意思。 哎 ，mit 表达的就是动的意思。 对，咱们是不是以前学过像 mov， 还有 mob？您记得吗？还有 MOT， 他们都可以表示的是移动。 哎，那这个 MIT 我们是不是第一次见到啊？ 对，这是咱们的新朋友吧。 新朋友。 对。 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单词叫 commit， 是吧 ？commit。 那个表示的就是它前面的 con 表示一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带到com 是一起，所以你想一起的移动，一起的把东西挪到什么地方，你觉得是什么感觉呢？ commit， 那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内心当中承诺性的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把那个所有的力气我 意念都集中了。 哎，对，没错， 要动了，要做什么事儿， 我都不是我三成功力啊，我九成十成功力我全拿起来给你弄过去。对吧？所以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执着、承诺、 承诺。 哎，那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词儿哈，叫做 transmit。您看看 MIT 啊，它首先可以表示移动，怎么移动啊？当然是我把东西拿着送过去的移动啊，对不对？ 前面呢这个 trans 是横过、越过，后面那个动就是说。动一直在从这儿动到那儿， 对啊， 从这个点动到那个点，一直不停的在往外动， 所以就是我得把东西给它移过去， 给它送出去 啊，瞬间的转移大法送你那儿去。 那么就有一个传送的意思。 没错没错， 是吧？送出去，往外送。 这个词儿啊，大家注意哈，在咱们的考试当中呢，它其实用法还是比较的明确的啊，像我们说的咱们传递一个信号传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信息等等，都这词儿。 咱大家伙儿听广播岂不是就是在接收我们传送给您的信号吗？ 对，那您说哈，这个信号怎么样呢？是传递，从哪传递呢？是从卫星上传递的，怎么说呢？ 那这个信号就是 signals， 对吧？ signals transmitted from a satellite。 对，这个里面大家看 from satellite 啊，就是从卫星上来的什么东西呢？是 signals， 这个信号是 transmitted， 就是从卫星上传送过来的信号。 好了，可以明确它的意思了。就是一种传送、输送、发射以及播送，通常是 sendan electronic signal， 什么电子信号啊 ，radio 啊，广播信号啦， 无线电啊， 对 ，or television broadcast， 或者是电视的一种广播， 它就是这种传送的信号了。 对， 所以大家呢以后再看到一些这个广告媒体当中，他说通过什么什么传递信号，就这词儿， 通过什么什么进行实况转播， 对。 啊，我们来看典礼呢，通过卫星啊，向50多个国家进行了实况转播。 嗯， 哎，你说这实况转播，就是当然 live broadcast 那是实况播出， 对， 在转播呢，传送这什么 意思？其实你想转播传送，它就是这词儿 transmit，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 ceremony 被什么东西传来的？ 嗯 ，the ceremony was transmitted live， 是被。是直播的传送过来的， 嗯 ，by satellite 还是用卫星？ 对，但这里呢，它并不是说是来自于卫星啊，它强调的是由卫星所发射的这个直播的信号。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是 by satellite to over 50 countries 啊，后面是它传送给哪儿呢？向 over 50 countries。 对， 整个句子 ，The ceremony was transmitted live by satellite to over 50 countries。 我们不仅呢要学习啊，这个 transmitted 表示的意思是传送信号，咱们还要了解这个句子当中 transmitted live。大家把这 live 画下来啊，它不要读成 live， 它读成 live。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副词，修饰前面的 transmitted。 哦 啊，那朋友们可能就奇怪了，说哟，说副词不都是以 ly 结尾的？哎，怎么这样了？ 哎，不一定吧？您说呢？ 对，没错没错，就这个 live 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副词，它没有必要接 ly。 对， 但相反，如果接了 ly， 它反而不是副词， 它变成一形容词了。 比如金宁老师的这个直播节目特别的 lively， 当铃铛当铃铛当铃铛铛， 你看活泼潇洒。 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非常轻快活泼轻松的叫 lively、哎、 没错没错，这感觉特好啊、嗯！你看我干嘛， 小太阳嘛传送了你的信号嘛。 哦，行行行， 多看你两个眼不行啊、嗯、今天 哎，免费看随便啊 一次两一次在不打扰我处工作的情况下一次收费2毛， 哎呦我的妈呀 Transmit live， 傅老师专门为大家解答了这个词语，就是 live， 它是此时此刻，它是做副词的。 嗯，那朋友们，您再听啊，这个 transmit 除了表示呢，去传播、输送信号以外，它呀在医学上还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含义， 叫做。 传播疾病 和传染， 哎，没错没错， 这个就大家下来自己查一下就好了。 嗯，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 trans 啊，我们会遇到很多词，它都有传送的意思。 嗯， 您每一个词都得记好了，因为之后啊，有些意思之间会有交集 。哦， 哎，所以这是第一个 transmit、嗯、啊，我们记好了 ，mit 就是什么意思啊？移动，送， 对，没错， 是吧？ 嗯，所以 移动开着车过年过节送个礼呀、啊。 啊。 你就这么记吧， 是吧？ 是 啊， 你动起来是干嘛？是为了去送东西，是为了去送礼。 哎呦，这快过节了，您这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吧？ 没有啊，什么节？没有节啊，什么节？西方的鬼节刚过呀。 好吧，刚才呢，给您所讲的是 transmit 啊，这个单词儿当中 t r a n s， 再复习一下，横过、越过 m i t 表示的是送或移动。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单词， 嗯， 也是 trans， 对， 后面加上了一个 parent， 又好，这不是父母吗？ 嗯，这个字面意思感觉像是把父母给送走了，是吧 ？Transparent， 嗯， 可不是这个意思了。 对，那请大家注意啊，它的这个重音呢是在后面，就是在清辅音 p 它的上面，所以是 transparent。啊，那这个词呢我们继续把它分解，您不要望文生义啊，以为这个 parent 怎么是父母的意思呢？其实它是由一个词根加上一个形容词后缀而组成的单词的一部分。 就说这个词啊，它也能拆分。 嗯， 它能拆分成什么呢？ 其实这个词的部分可以拆两部分，第一个是一个词根叫 par。对，没错，那后面您都认识 ,ENT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哦， 嗯， 关键就是看这个 PAR 是什么意思了。 对，我相信大家以前都记过一个单词叫做明显的，怎么说呢？ Apparent。 对 ,apparent。 这词儿有点高大上啊。 是吧？那为什么它的意思是清晰明了的呢？ 那恐怕这个 PAR 就有那眼睛看的意思了吧。 您说的太好了。朋友们 ,PAR 首先可以表示的意思就是看。 啊，以前咱们学过好多跟眼睛相关的，对不对？比如说 VIS， 哎， 啊，就是看 visual video 啊 vision。那这里呢，您记住吧 ，PR 也是看的意思。前面大家看是由元音字母 A 加上这个词根 PAR 的第一个字母 P， 以前咱们都学过。像这种情况，前面的这两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它表强调。 哦， 也就是说的是啊，特别能让人看到的东西， 就是 A P 嘛，这个 A P 是表示特别的强调， 对。 那么 P A R 呢，又是可以是表示看的意思， 嗯， 特别能看见，那就是明显的， 对， 一眼就能看见的， 没错。 是 这咱、 那推而广之的话、要像咱父母，那不就是天天看着你的人吗？ 哎，对， 就是照看你、看护你的人嘛，用眼睛都放在你身上的，天天苦口婆心的这， 您说的太 这样的。一种人叫 parent， 就是父母啊， 天下父母心嘛、就是怕您受委屈，无微不至的照顾您。您看这里面 PAR 包含着父母对我们的爱， 对，就是一颗心都放在你身上， 对， 全心全意的就为了孩子。 嗯， parent， 原来您看看这个 PAR 是看的意思。 哎呦，讲的咱们都要哭了哈、 为什么父母叫监护人呢？ 时时刻刻看着你， 几乎都监视着你。 哎呦，真好， 监护着你。 对， 你看保护着你， 可不是吗 ？Parent， 你看今天最大的收获是 parent。 对，没错，特有爱， 好走心哈。 嗯， 好，那么说回来的这个 pair 是看的意思了、前面就加上什么看呢？怎么个看法啊？ 哎呦，您快看吧啊，它是 T R A N S， 是我表示的是横跨的意思啊， 从前胸看到后背。 嚯！ 两个点嘛， 两个点，那这看的可不一般了，因为咱们都知道，一般您是看不到后背的。 对呀、我能从前胸看到后背。 您这好，给我来一个 X 光片了，是不是？ 哎，我可以看穿。 对了，所以这个词我们倒着走，首先是 P A R 看，怎么看呢？往前走，看穿，都穿透了， 看过去， 嗯， 越过去，横过去，我都能看透了。 对您看透了哈，生活阅历不一般啊，所以您看看这词儿，什么东西能看透啊？像我们说的透明的玻璃、水晶， 哎、那些透明的东西就是可以什么一眼看穿的。 还有您看，晶晶老师也是为人随和、心地善良、淳朴啊，一个乡村的姑娘是吧？ 有个姑娘叫 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主持节目不一般呢、 那这个小新 说明什么呀？ 哎呦，就是说您的内心呀、特别纯净啊，一眼望穿，就这词儿 transparent， 透明的。 对， 任何东西只要是透明的，咱们就用 transparent。 没错， 以前吧觉得这词儿挺难记的， 嗯， 现在一看，好家伙 ，trans 过去透了 ，parent 是看。看透的、一下很好记了。 对，没错。所以这个 transparent 啊，如果您去考那个托福雅思的话、那种学术性的文章这词儿经常用，尤其是些什么生物学的文章经常考这个词儿。 好，来说说这个词儿的意思。 嗯， 不外乎就两种，第一种实体的能够看清楚的、什么玻璃呀、塑料啊，这种 allowing you to see through it， 就是能够让你穿过它看清楚什么东西、 能看清楚、神农尝百草，肺腑五脏六腑都是透明的、他就能看见那个药啊怎么在自己的这个五脏六腑里边运作、 金老师您看这句子特好，说这昆虫的翅膀几乎都是透明的。 The insect's wings are almost transparent。 咱们都知道哈，这昆虫啊至少得长一对翅膀，人俩、所以您一定要用的是 wings。 对，另外翅膀是透明的、这个好理解，就是看清楚很漂亮，是吧？ 那就是 are almost transparent。 对、一层意思是物理上的，这东西啊它透明的，它是清澈的、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呀、什么借口啊、谎言等等之类，它是一种容易被识破的、容易看穿的， 看透那个本质，对吧？ 显而易见的， 嗯， 就你这个目的吧，就是叫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路人皆知，对，没错， 就是有一看就是要么就显然就很诚实、要么显然就很厚黑。 对，比如您刚一损我，听众马上就就知道了。你看，所以您特别 transparent。 我什么都还没说，怎么就给我贴上了一个这么邪恶的标签呢？怎么能这么邪恶的标签？ 路人皆知，您就别解释了。 显然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a man of transparent honesty。 这句子太重要了，您记住啊，以后啊想说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不要说形容词加人，你可以这么用 a man of， 先说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用一个形容词变成名词的形式去前面来修饰它， 后面加上人的品质。 嗯， 这也是咱们高翻课上学过的、嗯、a man of 什么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那您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人我们怎么说呢， a man of importance， 您看是不是形容词的名词形式啊， 一个品德高贵的人、 嗯、 a man of integrity， 特别好、 啊、这里的 transparent honesty 也是那种非常透明的诚实， 嗯， 一看就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个应该可以翻译成叫做表里如一的人。 哎，对对对， 是吧？ 表里如一，翻译很好。 嗯，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哎呀，这个明显哈是收买选票的这种企图。 企图我知道，叫做 attempt。 attempt， 嗯， 明显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吧。 A transparent attempt， 一个明显的意图 啊。买选票叫做 buy votes。 buy votes， 嗯， 接下来。说一个生活中很常用的，我的目的就这么明显吗？ 那言外之意就是我这么透明吗？ 我这么容易被看穿吗？ 嗯 ，Am I that transparent？ 大家注意，那个 that 啊，它是一个程度副词，表示的是 so much 如此的这个含义。 对 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 Am I that transparent？ 就是我怎么那么透明啊？就我的目的这么明显吗？ 哎，就这么昭然若揭吗？ 啊，你一下怎么就看穿我了？ 它通常是指 excuse 借口、嗯、谎言什么的。哎呦，一下一看就是假的那种， 假的假惺惺的那种、 哎、就 transparent、 嗯、看来啊这个 transparent 啊，我们学的要灵活使用。首先它是物理性质的，它就是透明。 哎， 还有呢这种抽象的感觉啊，你说易于看穿的，易于识破的，显而易见的，都是这个词儿。 对，所以说呀，这做人呢不要随便撒谎。 你说这年头谁傻呀？ 对呀，你要撒个谎你还得用一个谎要用十个谎去圆。 对，其实这只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伤害。您知道还有一个伤害是什么吗？就是谁都不傻的前提下，叫做看破不说破。 哎，心知肚明，但是就是不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没法玩了。 哦， 是不是啊？ 嗯，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嘛，给自己留个余地，也给别人留余地。您看穿他了，但是您别说出来，您防着他即可。 哦， 说了干嘛呀？没什么意义， 也别要伤害别人。 对，您看那炮竹一炸没了，所以千万别炸锅。 嗯 嗯， 哎，总能从傅老师这儿学到一些为人处事的眼色的哲学。 嘿。啊，厚黑学是吗？ 带着颜色的哲学， 带着颜色的哲学。 那您说，那怎么能让别人不看穿自己呢？ 那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是 integrity， 就是要做一个 a man of integrity。 对了， 诚实的人。 其实不是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去，而是说你就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对，就是说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就聪明；是比较笨的人，就比较笨。但是不管笨和聪明，这是上天赋予你的一种特点。你至少应该做到的是认清楚自己，诚实对待别人。 对， 嗯、 哎，就这样就很 好，就可以了、 啊。三观正确。 嗯嗯，好。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通了。 嗯， 这个词啊，嗯，它既可以做名词。做名词的时候呢叫做 transport， 也就是说做名词的时候重音在前 transport， 做动词的时候呢 transport， transport 就是放在后面做动词了， 其实意思都是交通和运输。 明白了， 咱们先来看名词形式啊、嗯、要不傅妈先给我们讲讲这个 port、嗯，还要再讲吗 ？Port， 这个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个梗，对不对啊？ 港口， 哎，港口，港口干嘛呢？ 但是呢、嗯，就是说，本来原意呢是的腿的意思， 嗯， 是大腿吧？ 是，就是是集装箱的那种感觉，我们要把它搬运嘛。 就是说，这个 port 原意是什么？ 它有很多含义，其实啊，一开始是走路，走路代表就是腿的意思。啊，后来慢慢的，你随着有了这种港口啊、贸易啊，他就说：“哟，我腿儿干嘛呢？我得去拿腿儿移动东西、搬东西。”得，他就变成搬运了 啊、哦，就成那搬运了， 对、嗯， 一个 port 了， 对，没错，没错， 是吧？ 嗯 啊，所以 port 呢，就是一个搬运的意思， 是， 也是运送。 对，那这个词呢，大家注意哈，就是你看它 port 表示的是搬运。那前面 trans 呢，我们说是横过越过，哎，就从这儿搬到那儿，那不就是运输吗？ 从一地儿搬到另一地儿，从 A 地儿到 B 地儿去、 嗯、 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你看那蚂蚁搬家 对，没错， 搬来搬去， 嗯， 它就是在一种移动的过程中在运输。 其实啊，必须得有这个流动性啊。我们不论说是货物的流动性、知识的流动性、人才的流动性，流动起来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动起来！ 对对，没错，动起来， 就动起来， 是。 就是这概念吧、 嗯、 啊，就不能僵死， 对， 不能停滞， 是的。 所以呢，这第一个词做名词的时候就是指交通运输系统，整个一个大 system、 嗯、a system for carrying people or good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using vehicles, roads, etc. 嗯，使用这个汽车也好，公路也好，去运输人、运输商品等等。那你比如说空运怎么说呀？ Air transport 公路呢？ 公路 road transport。 没错没错，就这样说， 空运、陆运、 嗯、 就这样、 嗯、没错。 政府的交通运输政策 The government's transport policy。 大家看啊，这个里面的 transport 啊，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个形容词啊，它是个名词，然后接着这个 policy 名词后面它做形容词的一个作用。 是的、 嗯、 公共交通、 嗯、 public transport 这就是个名词了啊、哎、公共交通。 大家注意哈，这个词语单做名词的时候啊、 嗯、 它可指的是交通运输系统哦。当它加上 transportation 的时候啊、 嗯、 它才专门指那种交通的车辆、工具和你的旅行方式哦。 啊，一个是系统，一个是具体的这个工具，对吗？ 所以 transportation 用的比较多。 明白了。 是吧、 嗯、 比如说必须你有你自己的交通工具。 嗯。 Own transport。 Transportation 你要吧、嗯、Own transport 或者是 transportation、 嗯、 就说呢、嗯、你得要么骑个自行车， 对，你要不就打个车，反正总之你得有个工具，是吗？ 哎、 嗯、 对， 特别好。 哎，对，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说价格中包括往返机场的交通费， 嗯， transport to and from the airportis included in the price. 您看哈，这个句子特别有意思。第一是 transport to, 第二个 and from, 您把它记好，这个以后在那个旅游出行的时候它经常会用到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 transport 啊，它表示的是一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往返，后面接的是 to and from。 哎，对，纠正一下哈、 嗯、 transport 的是指的是交通车辆和运输工具旅行方式。 嗯 嗯, 嗯， 对， 特别好。 哎，这个稍微纠正一下， 稍微纠正一下，就是说，就这个词呢，既可以表示的是系统性的啊，也可以表示的呢是工具。 对、 嗯、 就是交通运输系统和交通的车辆、嗯、a vehicle or method or travel 都可以， 旅行工具啊等等这些、 嗯嗯、 means of transport, 比如说他的自行车就是他唯一的交通工具、嗯、 就是出行工具。 哎、 嗯、 His bike is his only means of transport、 嗯、 Means of transport 就是交通的方式。 对，所以他说自行车是他唯一的出行的方式了，对不对？ 对，就是这么说， His only means of transport。 希望大家背一背啊，这个出行方式就叫做 means of transport。 好，我们来看动词形式了。运输也是运输，用什么运输呢？用交通工具来运输啊、 嗯、 对吧？ To take something or somebod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 a vehicle。 你看，把人也好，物也好，从一个地方用到另一个地方，当然它需要的是用一个 vehicle, 一种交通工具去运啊。 你运送货物 transport goods, 你运送旅客 transport passengers。 所以朋友们只需要在 transport 它的后面接上something 啊，就是运输什么东西。 好， 嗯， 接下来我们看它另外一层意思啊，就是有趣了，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运输和运送，是一种 natural process。 natural process。 你比如说种子是用风来传播的， 嗯、 是不是、 嗯？ 风把种子从一个地儿运到另一个地儿去。 我明白了，那你可以说 the seeds are transported by the wind。 对，它是被什么 are transported by the wind。 对，所以大家看哈。哎，那有没有同学会想，它这个词和 transmit 有没有区别呢？ transmit 信号啊。 哎，对了，那个一定指的是这种很专业的信号的发送。 发射信号。 它好像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 natural process。还什么是自然的过程、 嗯、 类似于像血液把氧气、嗯、啊输送到全身这种。 明白了， 自然的过程。 对对对， 这是个运送的过程，是不是？ 对，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种子由风传播，这也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哎、你看 blood transports oxygen, 血液 传送氧气、嗯、around the body 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个很好哈。 around the body，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其实那根血管呢，它是一个循环的，所以你不要用 ALL， 那个就太可怕了，它肯定是 around the body， 就这么用哈。 对了、嗯、另外 transport 呢，它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用法、啊、就是说、嗯、令人呢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Oh, make somebody feel that they are in a different place, time or situation.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个电影或读个书，哎呦，我们陷入其中啊，感觉是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哎、 就是一个作品啊，它可能会把你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去、嗯、 还有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虚拟现实， 哎，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啊？我们需要一些虚拟的现实的东西， 嗯， 它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不曾或者是你不可触及的世界。 行， 例如 The book transports you to another world， 您看看这本书啊，就把您 transports 啊，就运送到了，这个运呢，它已经不是理物理上的坐个车给您运走， 嗯， 它很抽象， 反正它把你带去了， 对， 带进了，带入了， 对， 另外一个世界， 没错。那一次我记得在环球影城玩的时候，哎呦，那些虚拟现实，开始我还会一种抗拒，我觉得这是假的。但是等你进去以后，各种的那种场景，还有你的座位的变化，而且有火呀、风啊、各种温度啊等等，你发现就是真的。 对， 啊， 你对你感觉到的，你的感官感觉到的， 所以就是这个词圈。 就是这个 transport 对， 把你带进去一个世界了。 对， 没想到也可以用这种抽象的用法、啊。 真是哈，咱们可能以前就会用 bring 那个词哈，但你可以用这个词 transport。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使用这个 VR 影院技术， 嗯、 然后上到这个外太空， 啊、真的 太奇妙了、嗯，就看到这个很多的卫星从身边擦身而过， 嗯， 然后就是哇，这边就是木星的巨大的光环， 哇， 就是从它外边怎么整个一个看过去，然后那个飞船还能够模拟被那个木星的引力吸过去的感觉，然后再看远远的地方小小的一颗冥王星啊，非常的阴暗、阴冷， 嗯， 然后看着很可怜的样子，遥远的，然后在整个这个银河系里面穿梭着，哇，感觉实在是太真实了。你就觉得他已经把你带入到那个世界， 你就是被 transported， 已经被带走了。 嗯嗯， 很神奇， 很神奇， 奇妙，很奇妙。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单词和我们的科技联系挺紧，它从一个真实的物理世界上升到了一种内心的感受。 嗯，无论如何呢，它都是在两个地点之间呢进行一些变化的， 没错， 一个过程、嗯。好，这就是 trans 的第一层意思了。 嗯， 就是表示横过和越过。 对。那么我们说呢，词的前缀啊和单词的发展是一样的，也可以从一种抽象的变成一种具象，也可以从具象变抽象，相互的转换。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 trans 第二层含义， 就是表示变换和转移。 没错，嗯，变换，我们想想，首先是不是也是物理上的那种形态上的变化？ 就说什么呢？说那变形金刚 啊， 大家都很好理解了。 嗯， 明明是个车， 嗯， 怎么又变成一人了呢？ 哎，真是， 那不是形状变化了吗？ 对， 明明是一人，怎么又能变成一车呢？ 其实《变形金刚》这部电影之所以非常受到欢迎，哈，它正好是迎合了当时人们内心当中的孤独。 怎么讲？ 这个有一部作品啊，所讲的就是这个男孩呢，他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看到一只大猩猩，他就和大猩猩聊天，但是大猩猩不理他，但是他会觉得呢，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朋友，没有真情，他就总喜欢和大猩猩去聊天。有一天的时候，他趁管理员不小心把大猩猩的那个门给打开了，大猩猩一下子就扑过去，他本以为大猩猩听懂了他的话，和他成为了朋友，但最后是把他掐死了。 嗯 啊，这个是尤金写的一部作品。那么回头看这个变形金刚的也是，他只是选取了从这部戏剧当中的半截灵感，就是车其实他是也有自己的情感，他其实更懂我啊，人车合一，甚至能帮助我去做很多的事情。 嗯， 这其实也体现的是当时那个时代或者是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孤独、 嗯、 就你找不到这个 soulmate， 最后想这车，然后车把它赋予一种灵魂或真情、 嗯、 啊，让它去实现你的一些未尽之梦。 就是像 transform 这种词语啊，它强调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从车夸夸夸变成人的那个过程叫 transform， 一个变形的 的过程。 对，没错， 是吧？ 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给您看到的这些单词啊，这个 T R A N S， 不要去想越过了，不是 A 到 B 点了。 哎，它是一种形态的变化。 对， 就是那个夸夸夸变的那个过程。 没错，没错。 那、是吧？那白娘子还能变成蛇呢，这也是种变形。 对，白骨精不还能变成那个老婆婆呢吗？ 所以说，这种意象啊，对我们从小读过《西游记》的人来说，读过《新白娘子》的， 看过，看过， 看过，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困难。 哎，没错，没错， 变形嘛，是吧？就这个， 大家也可以变。 干了这杯雄黄酒， 对对对，然后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变个蛇来跳跳绳儿。好，来看哈，第二层意思，变化和变转移。第一个单词叫 transaction。 那这里呢，朋友们注意啊，那个 T R A N S 后面啊，那个 S 要读成呢是 z 它的音，所以不要读成 transaction， 要读成 transaction。 哦 ，transaction 啊， 后面那个词根是 act， 对不对？ 对 ，act 那表演。 对，大家肯定都熟这个词哈 ，A C T 表示行动啊，做事情啊，表演呀、啊，是不是？ 对， 哎，所以说 A C T 呢，它最本质的含义是做东西的做。 而且是做出来啊，使什么东西产生变化。 对呀、你想那比如我做一披萨啊，或者我做一馅饼，它肯定是面粉呐、肉什么的，就搅和搅和变形了，它变成什么东西了。 为什么它是表演的意思呢？因为我要做出一个我不是的样子。 对，没错。 是吧？ 对。 我要扮演一个病人。 对。 我要扮演一个 老太太。 老太太，对，我是做出一个动作，这就是使做出变化。 对。那好多朋友在抖音里面，昨儿我发一抖音很安静的，大家说这是你吗？ 那这是我做出来我的样子。 不，这真是我啊，平常的那些疯疯癫癫的那是表演出来的。我是个安静的人，其实 大彻大悟。不要相信一个人嘴上说什么， 看他的行动，是吧？ 看他的行动，看他的 act。 对，朋友们，您看后面的这个 act 表示做啊，或者是让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前面呢 t r n s， 咱们说吧，它就是变化，言外之意就是一次次的做，让它怎么样呢？发生一些变化。 一次次的变化，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再变成一种形态，再变成另一种形态。 大家可能比较奇怪，说哟，这词儿它怎么有表示的是什么交易啊、业务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以前哈，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时代，其实是不是就是我拿一贝壳跟你啊、换一点肉，或者说你拿一点肉啊、给我换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石头啊，或者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哎，我放过去以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 哦，就我这贝壳放到您那儿，就变成了有其他价值的东西。您那块肉放到我这儿，就是发生形态的转移和变化。 对，比如说我给您签一名，得您送我一房子，你看成交。 哟，我们来看看它的意思哈。A piece of business， 啊，是一笔交易。That is done between people。Especially an act of buying or selling. 哎，就是买卖的一种行为，就是我们说的 transaction， 商业交易。 对，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这种商业交易是不是？还有你比如说这种公司之间往来的财务交易怎么说呢？ Financial transactions between companies. 您看看，是在公司之间的一笔 financial transactions。 交易，它的核心是交易的意思。 对，那这个词呢也蛮好理解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一开始是不等价交易，当然现在都公平了，那就得等价等值交易了，对不对啊？ 它也有一个交换的意思，就什么东西呢，从我这儿移到您那儿去了，您的又变换成我的了， 哎，形态发生变化了。您说我要是拿一馒头跟您弄一馒头，这不叫交易。 哎，这叫什么呀？ 啊，这叫什么呀？没事闲的呗，我觉得，对吗？说我拿一馒头，哎，您给我2块钱，你看形状变了吧？ 富妈给我什么，我都涌泉相报。我们从来不嫌自己吃亏的。 涌泉相送瓶矿泉水是吗？ 我们都涌泉相报。 哎呀，太好了！希望您表里如一，说到做到。 那可不， 看行动啊！ 那可不。哪一次不是涌泉相报？ 涌泉 是吧？ 打得我疼着呢。 没有，节目上是一方面 啊， 节目下对富妈那好的简直是好的，简直恨不得是什么好的，给富妈买 说买一块蛋糕，哪只是买一块蛋糕啊，一袋儿蛋糕 啊，真是 塞到富妈那儿，不要都得拿走， 不要就打， 捆绑在身上必须拿走。 我还是希望一直在做节目吧， 必须拿走，是不是？你说一说呀，下面对你怎么好了？ 哎呀， 啊，算了，不说了 啊， 不说了。不说这些了，继续转移话题，下一个转移 transfer 啊 transfer 好， 转移到这个转移这单词上来。 哎呀，这个词儿重要啊，在咱们考试当中经常出现的啊。朋友们先来看这里的词根吧，是 fer fer。 这个 fer 呢，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带来这样的意思。 带来，变换着转移着带来。 对，其实我们以前学过一词啊，考考金老师， C-O-N-F-E-R confer confer 什么意思呢？ 一起带来。 哎，对，没错。 那字面含义呢？ 那就承认了呗。 对了，是不是啊？当然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开会也可以叫做 confer，也就是说的是把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拿到一起讨论嘛。 哦，大家一起带来想法叫 conference。 对，所以回头再来看，conference 是名词啊， confer 就变成动词了。然后这里呢，您看看 fer 是带来，前面呢是 trans， 是从这个形态变到那个形态，那言外之意我带过来的再给它变一变，这不就是我们说的转移吗？ 大家别小看这个单词，意思非常之多，非常之多， 是今天的那个压轴大戏， 压轴大戏啊，真是的。我们看啊，第一，它可以搬迁，搬地方，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你比如说，这家电影制片厂正迁往好莱坞， 那也就是说的是正在迁往，后面挂上介词 to 就是转移到什么地方。 The film studio is transferring to Hollywood。 那大家看一下 transferring。To Hollywood， 哎，就是转移搬迁到了好莱坞， 到新地方哈。再来看转钱转账， 哎，这个好， 怎么能把我账户上的钱转到你账户上呢？ 哎呀，快说一说。 How can I transfer money from my bank account to yours？ 啊，特别简单呀，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嘛，对吧？ 但不行，要通过银行转账。 哦，明白了， 叫 transfer money from bank account to 谁谁谁那儿。 那您看看这个 bank account 啊，就是我们说的银行账户。 哎， 所以那个转移它的介词记住了，是 from 什么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 哎，比如说患者转院了，The patient wa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hospital。 那这肯定不是病人自个儿转，应该是被转移，对不对？ 对呀。 所以咱们要用被动语气 The patient wa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hospital。 好，大家听好，意思多着呢。转学，您看看他呀，读完大学一年级以后呢，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了。 明白了。 He transferred to UCLA after his freshman year。 这个里面呢，他就变成了transferred， 就是一个主动的，因为他不是病人，他不是被抬过去的，人家就自个儿转的， 对不对？ 对 啊，所以朋友们，您看哈，同样都是转，是不是他那主动被抬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对吧？ 这种是什么？转职业啊，转学呀，也是改变环境，对不对？ 对，没错， 到新的单位了。你比如说，雇员已经调离了这个部门了，调离。 调离啊，应该不是我自己的，是被调动到什么什么地方 ？Be transferred。From the sales department， 转移就是调离到了那个销售部，是吧？ 从销售部， 对， 调离了， 对。 From sales department， 对。如果是 to 的话，就是转移到那里了。 对，还能感觉，还能转移什么呢？转移情感，比如移情别恋，传染疾病，从谁传给谁了？转让权利，转会，你看体育运动当中足球运动员转会都是这个。我们来说一个移情别恋的吧。 哎，太好了啊。 Joe had already transferred his affections from Lisa to Cleo。 从这个 Lisa 身上就转移到了 Cleo 身上了，是吧？ 这也是转移啊。 对，当然这个肯定是我自己移情别恋嘛，所以它不是被动。您看看，他就主动的 transferred， 后面的 affections， 注意啊，这个词表示就是对谁的一种深情款款， 对，浓情蜜意， 对， 叫 affections。 哎呀，我终于学会了啊，这个 transfer my Affections from A to B， 我的天哪， 叫移情别恋， 嗯 啊，怎么很有感慨是吧？再说下一个哈，疾病由母亲传给婴儿， 哎呦 ，The disease is rarely transferred from mother to baby。 嗯，这个里面的 rarely 啊是很少的意思，所以就极少数啊几乎没有。 哎， 嗯， 这是 transfer disease。 我觉得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主动和被动语气一定要分清楚。 对，转让财产。 嗯，哎，您的财产转让给我。 He transferred the property to his son， 把他的财产转移给了他的儿子。 对， 嗯， 足球运动员转会600万英镑，转会费到了埃弗顿队。He transferred to Everton for £6 million。 这个里面的介词 for 啊，表示就是为了什么而转移。大家呢，不妨在笔记本写一写这个 for 啊，表示目的，为了 转飞机。嗯，我在巴林转乘飞往新加坡的班机。 嗯 啊，你看 ，I transferred at A there for flight to B there。 这个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在机场经常看到是吧？ 对啊， 什么中转站呀、转机呀等等，你要听得懂啊 ，transfer。这个里面呢，其实那个 for a flight。啊，如果您在机场的话，那就没必要说了。 是的， 您就是这个 transfer， 对吧？哎，从哪儿到哪儿？ 什么？您倒车呀， 嗯， 换乘啊，转乘啊，都是 transfer 这个单词。 对， 特别厉害这词儿。还有什么？转录录音资料啊， 嗯， 是吗？把数据转存到 U 盘上啊。 啊， 你看 transfer data to a memory stick。转到 U 盘叫记忆盘吧 ，memory stick。 对，这个 memory stick 啊，就是字面理解的记忆棒啊，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 U 盘。 对啊，小说改编成电影啊 ，novel transferred to the movies。 哎， 哎，也是，你看信息啊、音乐啊等等这种转变，它都是用 transfer， 所以这个词好万能啊。 我觉得只要是一种转变，它就可以用这个词儿。 所以嘛，变了。 也就变了， 关键意思是变了， 对，没错， 也就变了transfer 就是这样一个节点型的词。 对，当然我们还可以说这个企业的转型啊等等，其实都是这个词， 都是形态变化了。 对， 你比如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对，你像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IBM 公司啊，它以前是做电脑的硬件，人家现在在做大数据，其实它就是一个业务的转型。 是的，是的，这些啊形态的变化都是 trans。 对， 来吧，最后的变形金刚来了。 来了、 transform。 好， transform 使改变形态。 嗯， 刚才说了 form 是什么？ 就是形状啊或形式的意思。 对了， transform、 对， to change the form of something， 那也就是说是改变它的某种形态， 或者是让某个形态的外观改变了。 嗯， 你看那车夸夸夸变成人了。 哎，对，没错， 夸夸夸变成车了。 对， 或者是性质也改变了。 对， 就是说 completely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a character of something。 嗯，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质发生变化都可以叫做 transform。 举两个生活中的例子。第一个说，哇，新的这个色彩调配哈、将让你的卧室焕然一新。 这个色彩调配呢可以叫做 color scheme、 color scheme、 S-C-H-E-M-E、 will transform your bedroom。 你看看， 让您的什么、您的 卧室 形态大变。 哎，我觉得这个词啊有点夸张，对吧？所谓的焕然一新呢，我们就可以说 make something new，对吧？但这块你看它用的是 transform 啊，你不要理解成是不是从圆的变方的，方的变三角，它就是一种很夸张焕然一新，从里到外给你全新的感觉。 对，就是给你全换了。 对， transform 连形态都给你变了。 对，所以朋友们这个您一定记一记，我觉得特别好，让什么东西焕然一新。比如说这人啊，通过这个3年海外的留学学习，哎呦，焕然一新。 哎，对， 对吧？他不是说形状什么变肥了变瘦了， 是什么呀？是当刮目相看。 哎，真好，就这词儿特别好、特别好。 来，再说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哈、说，哎呀，这可是一件彻底改变我一生的一件事儿 啊！说这是一件事情 ，It was an event， 能够改变我一生 ，That would transform a life。 您看看，把我这一生全都变了， 变形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什么 refresh 啊或 change， 但是你不妨用这个词，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真是焕然一新。 本来是个圆形的人生，后来压扁了。 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性词，也可以变好变坏。 本来是很有棱角的人生，后来给磨平了 啊。 transform， 这不很形象啊， 特别好，对， 是吧？为什么大家都说什么棱角磨平之类的，那不就是变形了吗？ 对，所以生活就是妥协嘛，慢慢妥协你就圆了，是吧？ 生活就是一团麻。 哎，好熟悉的歌曲哈。 对，还有呢， 生活是一团麻，是吧？ 唱错了， 哦， 那是小疙瘩，解不开的小疙瘩， 暴露年纪了啊。 最后一个词，transplant， 好。这个词儿呢挺重要的啊，因为这个里有一个单词吧，就是 plant 啊， 是不是植物啊？ 植物，当然它做动词还可以表示 种植。 对，那您看这个词它怎么种呢？ 哟，不得了，它移动的种。 对，它移动。 那就移动种植，简称移植。 哎，就是这意思，没错没错。像我们说的是这种器官的移植，对吧？ 也可以移植移栽。植物嘛， 对，还有你比如说，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很多的理论啊，不能够简单的移植一些什么东西，要加以本土化的改革。 哦，所以大家看，因为它的词根是 plant， 就是种植的意思，所以它主要用的最多的是移植器官， 明白？ take an organ, skin, 皮肤等等，从一个人。一个动物或者是身体的一部分来移植到另外一部分上， 对，没错。 比如说移植肝脏， 移植肝脏， 对吧？Surgeons have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a liver, into a 4-year-old boy. 对，这个里面的 transplanted a liver 啊 ，liver 的意思呢就是肝脏， 肝脏。 对，所以你会发现老外可能对于肝脏。特别的重视，他觉得有肝他就能活，给人以生命力啊，liver， 对吧？所以你看这里 transplanted a liver， 就转移肝脏，言外之意就是移植肝脏了。 移植，另外，比如说患者通常排斥那个移植的器官，他有这个排异反应， 哦，移植嘛，就是我身体不接受、拒绝这个东西嘛。 Patients often reject。Transplanted organs， 那这个里面的 transplanted 啊，后面加 ed 了，就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的是被移植的 啊，移植过的，移植的。 对，所以说 transplanted organs 啊，就是被移植了的器官。 哎，所以这个词用的最多的就是在医学上，移植个器官，移植个皮肤什么的， 对，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从这个地点搬到另外一个地点去。 说的也巧了哈，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个文章啊，就是说在全球呢，除了有这种合法的器官移植以外，好像还有一些非法的， 是的， 是吧？不仅仅有器官这个 organs， 还有您说的 skin， 就是一个皮肤的这种移植，都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了啊。 是的，那还有大家主动的呀，要割个肾去买手机啊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没错，把他们圈养起来，然后等着割肾，都排队。 是吗？有这样的吗？ 有，这就是非法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也想要卖，你可以提供这个手术台，然后我就弄到一起，然后我这些天需要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弄，都是一流水线。 不会是真的是割个肾去买手机吧？不是开玩笑的吗？ 没有开玩笑，真的 是 如此。对，我看那个平均的那个报价，一个人可能他最终卖方能够得到2-3万，而可能更多的钱被那个卖方的中间商赚走。 这就一个肾呢，是不是？ 对，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 surgeons， 这些手术执行者啊，这些医生，即便手术做失败了，他也不会承担任何的风险，因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是这个器官移植，就这种非法的是合法的啊。当然，也都换句话来说，全世界其实这种事情。非法的都是不行的。 有了，那看来大家网上开的玩笑，不是玩笑，是真的哈。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 是，哎呦，这个太可怕了。 对对对。 Transplant， 这个正常的，比如说你捐赠啊，什么器官去移植，这是好。 哎，你 donate organs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移植什么的。 对。 哎呦，学到这个词。 所以我的就是今天真巧啊，衣服也应景，然后你看我在这个路上读了一个文章，正好也用上了。 对呀，所以今天傅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大黄蜂， 回去就被给移植了，是吧？ 我们外语广播的这个 slogan 的词语“至北京听世界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颜色是一模一样，并且他的衣服上还有一个词叫叫做 the world is yours。 The world is yours，世界是你的， 而且 世界是你们的。 今天老师还拍了照片啊，就是很应景啊。 大家今天要是上课上的好，就发给大家看一下哈。 那大家把笔记做好，给晶晶老师赶快发一下。 我们最后来把今天的单词给大家串联一下。 TRANS 首先表示横过或越过 Transmit 传送播送 Transparent 形容词透明的 Transport 做名词 表示的是运输 Transport 做动词 表示运输 Trans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变换或者是转移 Transaction 交易 Transfer 转移 Transform 改革或变换 Transplant 移植 就是这些词、 嗯、 第一层意思表示从跨越横过从前胸到后背一下就过去了 对没错 卫星传送信号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嗯、 我们把这个广播的信号从我们这个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传到您家那儿、 嗯、 传送 地址暴露了然后在后面写一个京津收就可以了 邮编10002号 你看看 第二层意思呢就表示的是变换和转移、嗯、 对 转移这变换就多了呀形态的变化 嗯， 是吧各种的转 嗯， 转钱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移情别恋 为什么要记得那么清楚啊 人性啊嗯，人性就是有一种想做不敢做的事情，就叫做 transfer your affections。 因为你看，福发记住这个词了， 你看、 啊、 没学好、 嗯，我们大家就记住 transformer 哈、 啊，哦哦， 变形金刚，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呀。transform 这词儿， 嗯， 有时候也指代一种改革。 哎，没错没错，是的 ，transform， 嗯， 形态大变了， 嗯， 是吧？ 对。 好 对所以其实学这些词还都是挺常见啊也经常就很实用的一些东西吧 对所以 trans 呢、嗯、大家就记好这两层意思再把今天的单词几乎全部记住你知道这些单词基本上都是四六级的词 对 你发现了吗它拼写不简单但是当你知道了哦可以把 trans 割裂开来看的时候 嗯 哎呀后面词好简单 没错 哎 parent 父母 对父母就天天看着我们呀 把你都看透了 看透了 看透你的人transparent 对对 联系起来记吧反正大家发散思维吧 嗯 是不是 对、啊、其实学习啊就是这样很好玩啊我们陪着您您就一直往前走不停歇 嗯敬业大家都夸说傅老师太敬业了 哦 发发发好这个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束语好不好 好、啊、嗯 词根词缀背单词 发发 发 下次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

Don't you know I'll do anything for you? Sometimes I haven't been good to you. Sometimes I made you cry. And I'm sorry for it.